大家好，黄伟明一家之言翻嚟第二部分。今日因为呢、這个啊，全香港都有呢咁嘅啊假期气氛，所以同国家讲下，同大家讲下，即系个旅游感觉啦。因为新闻咧成日都令人几厌烦啊。第一，呢、這个梁振英无端端又话自己啊。當然佢都係跟住張曉明講啦。張曉明話特首咧就應該咧係超然於啊，超然於呢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咁梁振英就係啊更加要幫嘴啦，因為佢講完呢件事之後，大家譁然。咁啊，由於我哋嘅啊終審庭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就話啊，香港係三權分立啊，司法獨立係基本法賦予嘅，任何人都唔可以超越個基本法。咁即係打咗張曉明一巴。咁令到梁振英咧就要為佢主旨咧就要嚇，即係加暗語，咁就係話係啊，啊佢自己係超然嘅咁，唔係特首超然啊，你記住啊，啊董建華唔超然啊，張蔭權唔超然啊，係梁振英本人超然，因為佢超然先至有令到中聯辦佢背後嘅主人超然，咁中聯不成啊，想攞特權，呢個係大陸人嘅毛病。大陸人最大的問題就係話佢哋崇拜特權，崇拜權力。希望有權力啊，咁因此佢要突然咗佢啊，要超然於任何嘅制度關卡以外，而人要排隊，我唔使排隊嘅，點解啊？哦，我係黃偉文咯，係嘛？個個走去美心飲茶要攞籌，我唔使嘅，點解啊？我係黃偉文，唔使攞籌嘅，就係咁樣啦啊！好多人好享受特權嘅，係嘛？你去頂泰豐要企喺門口企半個鐘頭，啲日本人喺台灣、台北個個都企半個鐘頭等頂泰豐上樓嘅，嗰啲唔使，我識人嘅。我就行上去噶啦，呢就是面子。嗱，面子定系耻辱？呢、這个真系辩吉空者全乎辞啦。你觉得有特权啊？呢、這个享受特权，呢、這个就系你嘅层次。有啲人就享受嗰种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呢、這个系佢嘅层次。大陆人点解旅游而吓傻咗全世界咧？其实好简单，今日嘅大陆人嘅问题在于乜嘢？就系只考虑个人嘅利益。佢完全冇旁人，完全吓唔理别人，因此佢将自己同世界隔绝咗出嚟。人去旅游，佢冇冇日门问禁，佢用翻佢嘅方式，佢因为享用特权，佢用动物嘅方式思维啊，佢要炒楼嘅时候就炒楼，而佢哋好少孤立出动，因为佢冇安全感。你见到大陆人出动，通常都系一群人嘅，最起码都三五人一群嘅，互相嚣闹，街头叫街尾。啊！地鐵站裏邊嗰個打斜角嗰個位，同嗰邊打斜角講嘢啊！唔好淨係大小便呢個層次，單係一個思維模式。即使喺呢、這個啊四季酒店啊，喺文華酒店，佢哋都係咁樣嘅啊，都係基本上佢哋都係冇眼裏邊冇別人。咁大家是不是視為咗怪異？視為怪異之後，咁好奇嘅啊外國記者咪希望走入你哋圈子裏邊去理解你哋咯，明白你哋點解咁樣旅遊法咯。点解去海滩唔换泳衣咯？点解唔享受阳光海滩咯？啊，点解唔换玩沙咯？个小朋友都喺海边，点解你个小朋友怕危险嘅？你个小朋友唔敢喺海滩里面俾佢揿住个地喺度玩下，啊，一扎泥又揦落个口度啊？点解外国啲小朋友咁嘅？系啦，点解大陆嘅小朋友系咁嘅？咁外国记者好有趣，望下呢班人一个奇怪嘅民族，一个奇怪嘅国度，嚟住一班好奇怪嘅人种，着着好奇怪嘅衫。啊，跟住你青岛嗰啲咁嘅大妈头套咧，已经笑死人嘅。我哋细个打摔角咧，嗰个头套叫强人，强人先戴嘅咋，即系对马兰奴嗰、那个，知唔知啊？强人笠住个头笠，即系话俾你佢系坏人嚟嘅，奸噶嘛，奸噶先咁戴嘅。你所有女人着咁着个泳衣之后，笠个咁嘅头笠晒太阳，因为惊晒坏皮肤，好神妙嘅，好奇怪嘅行为举止啊！坐喺度着件泳衣，佢仲有隻裙仔喺度咁啦，咁套住嗰啲咁樣嘅泳衣，總之全部都係令你覺得莫名其妙嘅。咁所以變咗佢哋好好奇，但係我哋唔好奇，因為我哋同你太接近，同埋你見到個變化。變化係乜嘢呢？我少年時候捱啱出嚟做嘢冇幾耐，經濟上有少少即係所謂嘅自立啦嚇，即係有少少經濟嘅支援啦，自己可以揾到錢，咁可以中國大陸旅遊，再加上啱啱改革開放嗰時人民幣好好用，食餐飯衰啲喺街邊食一個幾毫食到嘅，豪華啲啊！你叫碟餸過二人先已經好巴閉㗎啦，係嘛？有時有錢都冇得食嘅，要飯票。糧票佢哋叫要糧票，咁隔離有啲人又好主動地俾你嘅，哎，我有糧票，我俾你攞去用嗰啲啊， 當時真係有呢種咁嘅民情，好體貼。我自己中意坐火車，州過州、省過省咁去。當時坐硬座啫，唔係硬卧啊。佢分幾種嘅嗱，硬座即係坐喺度硬嘅，咁啊坐喺度一直坐終點站。咁有就對號嘅坐座位，有啲冇座位都要上車嘅，就喺你嘅耳底啊，喺你嘅腳前面啊，喺度走廊啊，喺個行李架上面有人瞓嘅。仲有啲叫硬卧啊，即係卧鋪，一個車咧一行一行好似啲停屍間咁嘅咧，上中下係嘛？每一個格咧個高度係唔夠俾你坐喺度嘅，所以你爬入去嘅。爬入去，如果你噴到上卧啊，即係最上嗰格嗰個咧，個火車仲側邊圓形嘅，橢圓形咁啊，即係你前面咧，佢橢住落去嘅，咁要好高度數嘅，你知坐幾十小時噶嘛，個背囊喺個腳度，啊個頭喺上面，點樣喺個腳度鉛一本呢、這個啊《神雕俠侶》傳到你嘅手度，然之後對到你個頭度，咁側住本邊頭。就睇住嗰個掩樣啊，昏暗嘅燈光地睇《神雕俠侶》咧，哇！呢個一個好複雜嘅過程嚟，隻腳點樣兩個腳趾公鉛住拍住鉛住個《神雕俠侶》，睇完第一本，想睇第二本，鉛過去之後托上啲膝頭哥，再夾住本《神雕俠侶》，再用個手半卧起立，哇！好似而家挺起腹啊，即係做嗰啲腹肌咧。當時年輕腹肌仲可以有嘅時候。壓起個身，但係個頭撞到上面個車頂，咁就攝一本書落嚟睇，係啦，咁樣過。但係當時係好浪漫嘅，你覺得啊？因為點解呢？因為當時你個人好淳朴。當時我去大陸旅行嘅時候咧，大概佢哋個列車員嘅人工係30蚊人民幣。咁啊，列車長咧，一架車得一個列車長咧，個列車長係36蚊。咁點解我知道啲人工咧？其實佢都而嗰度，因為太得閒啦。最快嗰班廣州。快車上北京咧，好似晚上8:30喺廣州車站開出嘅，咁啊隔咗一日，即係24小時之後，第三日嘅朝頭早就去到北京嘅啦，咁啊36個鐘，咁個情況咧，佢哋咧，我哋坐硬座咧，知道大家冇嘢做，你坐喺度咧，咁啊嗰時唔係禁煙嘅，吸煙，煙霧瀰漫，下邊全部都係人。咁大家就揾啲嘢去講嘅，咁佢哋對我哋呢一睇知道我哋係外來人咧，所謂港澳僑胞啊，當時分三等人嘅，一等叫外國人嚇、啊，外國人咁樣玩到明外國人啦，唔使講啦。第二等就叫做港澳僑胞、海外華僑嚇、啊。第三種咧，佢哋嗰當時就冇乜旅遊概念嘅，通常就等個藉口出差嘅啫。咁你譬如話你喺哈爾濱搭火車落嚟北京，跟住再落南京咁嘅時候咧，見到個人。佢就話出差買咩啊？佢話做理髮嘅，落翻南京買咩啊？買嗰啲髮夾喎。佢話：我口話髮夾都要落嚟呢個南京買嘅。佢話係啊，咁啊買髮夾，揾到出差就全部要報公數嘅，所以都有單嘅。入公園就張單啦，啊去唔知做咩事，凡正用錢就張單，啲飛 keep 埋，佢哋就攞嚟全部就報翻公費。当时咧，我哋想对佢哋视为怪物一样噶啦，因为佢哋接触外国人嘅机会少啊，接触即系港澳侨胞机会都唔多，通常乡间友都系翻去嗰啲乡情嘅老人家，一个老人家行路都有困难嘅，行路打到褪嗰啲咧，佢可以孭住个两大袋行李。当时我哋嘅九广铁路咧，仲容许佢哋用担挑嘅，冇咁多现代车仔碌嗰啲工具，咁啊担住两个车担挑上去。咁佢哋有个特色嘅，当时大陆就系乜嘢都问你。问价钱嘅，佢问你，你问佢，佢又会择答嘅。佢哋工资几多啊？列车员就30蚊咯，咁佢哋就30蚊咯。咁你咧？你喺香港做记者有几多钱人工咧？我话冇一定嘅，有啲1000多蚊啦，有啲就话2000多蚊啦。做鬼佬报纸就多啲啦，南华早报嗰啲几千蚊啦。对佢做港台啦，当然系嘛。香港政府公务员就更加高人工啦。嗰时，好似 P.O. 啊。啊！佢哋啲 P.O. 就應該係唔知4000多蚊啦，咁一般記者1000蚊啦，啊《東方日報》啲1800蚊啦，啊咁啊，另外有啲做得比較資深啲嗰啲，佢哋有2000-3000蚊啦，咁啊，如果你港台嗰啲就係啦，即係如果 P.O. 就4000幾啦，咁啊 S.P.O. 就去到7000幾啦，咁啊唔知咁上下啦嚇，咁佢聽落就好神妙嘅，點解你咁多種種類？佢哋乜嘢都統一價格，因為當時其實所謂改革開放係未開始嘅，舊嘅模式未變新嘅模式。所以大家都用一沿用舊嘅模式，舊嘅模式係點呢？全部統一價格，嗰件大衣36蚊就36蚊，全國都係噶啦，只有單襟同孖襟，顏色只有綠色同藍色， 嗰只绿色系草绿色，嗰只蓝色，嗰只深蓝色，就系咁啦。棉鞋唔知五个八，棉鞋五个八，佢哋就系全国都五个八吓，布底嘅白色嘅，上面嗰阵一阵布面嘅，系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啲咩咧？啊，所有嘅佢对你所有嘢都好有兴趣嘅。你揸住支原子笔，佢又问啲原子笔吓喺香港点买咧？几多钱啊？你只波鞋，佢望一望你波鞋，佢睇下保唔保暖咧？佢又想摸下嘅，啊，揿揿你只波鞋。见到呢条皮带，佢想攞下条皮带；见到呢条牛仔裤，佢两个叔摸下呢条牛仔裤。咁问下呢，问下路，咁好多偈同你倾。当时感觉嘅就系一群好好奇嘅人，贫困淳朴。去到落去恶变，佢哋仅有卖嘅嘢，亦系好淳朴嘅嘢，都系佢自己乡下啲嘢，身边啲嘢，吓，都系一啲好土嘅。但系问题系佢哋嘅当时好初期嘅所谓手工艺、手工艺工艺品，或者佢哋嘅啊能够卖到俾你嘅特产咧。行过系嘛？你去到北京，你可以住咩饭店啫？其实冇建国饭店就近呢个鬼佬使馆区啊，鬼佬住订唔到房。北京饭店永远唔会有房啊。咁你可以订嘅华侨同胞、港澳同胞住嘅就系叫做啊黄埔井大街最近嘅叫华侨大厦。华侨大厦隔篱就系美术馆啊。咁你跟住喺度咁喺度搭车嘅时候啊，咁你觉得成个过程，你会觉得呢种感觉？州过州省过省，由北京作为终点，作为一个转接站，第一站去到北京，跟住开始就分发啦。你去不同地方都可以啊，你想去边度啊？上去哈尔滨咯，去吉林咯。当时经验好良好嘅啊，坐都系坐佢嘅，最初坐硬座啦，硬座好难嘅啊，都不外乎想食餐饭啊，食个饭盒啊，大小便啊，啊都好困难啊。佢哋要經過由你個座位行去車尾兩邊先有廁所嘅，個兩邊廁所你經過條路，表面上就可能得十米八米，但你起碼行半個鐘，因為點解咧？成條通道都係瞓滿人、擠滿人，好似你見到啲沙甸魚咁啊！你一腳一掹起就唔見咗個位噶啦，咪再踩落去咧就要揾好耐先揾到個位去踩落去，咁樣穿插地先至去廁所小個便。係啦，去到你嗰個吉林。哇！零下三十几度嘅地方啊，松花江畔，当时啲厕所简陋，但系令你开眼界嘅，系嘛？咁冻嘅地方，松花江畔有啲烂鬼啲木树枝搭成嘅，好似雪橇咁嘅，咁有啲动物帮你拉雪橇嘅，咁啊俾钱坐啦，当然。咁你见到嗰啲旁边咧搭三块四块茅草，一个框框住咧就已经系厕所嚟噶啦，哇！极之壮观，原因就系天气冻啊。你喺松花江江面裏面咧，就咁小個便咧，一小便啲熱嘅尿一衝出嚟個松花江面咧，哇！啲烽煙四起，你離遠望到，砰砰砰，好似啲狼煙嗰啲，就係你小緊便啦。啊，咁咁嘅情況之下，你覺得又新奇又有趣又好玩，係嘛？去到住嗰啲咁嘅所謂旅社，熱水都冇嘅，沖涼房離開個即係瞓住宿嘅地方嘅。唔係沖涼房，其實冇沖涼房嘅，男衛生間、女衛生間。咁你點用熱水啊？咁凍唔沖得涼。咁你要走去個廚房，廚房先有熱水嘅。佢有個好似小型泳池，好似啲依家日本沖温泉咁大嘅地方係煲熱水嘅，係全個啊廚房用嘅。你拿個鐵烹，咁啊走個廚房裏邊，不烹熱水，走又走到去男衛生間啊，走去沖涼。沖涼都係個水喉，水喉啲水出嚟就冰咁凍嚇，但係問題自己個烹嘅水就滾咁熱，但係問題點將呢個冰咁凍嘅水喉水變成呢、這個啊滾咁熱嘅熱水調和出嚟，而同你可以沖個涼咧咁，哇諗嚟諗去諗唔到方法喎，個熱水個烹就滿曬，咁倒一半咪得咯，倒一半咪溝翻佢咯，開翻凍水又唔捨得，行咁遠先攞一烹熱水嚟，點捨得？倒咗一半啊，唔捨得倒一半就唔知点冲，扎个毛巾，冧下落去，攞上嚟，系咪啊？又冧下，边有得凉冲啫？抹身啫嘛，抹下呢，抹下路，喂，就系咁样嘅啫。啊，上黄山又一样，一边飘雪，一边上，哇，上极都上唔完啲楼梯，上极都上唔完，跟住啲雪落到地下变水，越行越热，成个身好似发火咁啊！着下行下除下行下除下行下除下行下除下，除到几乎得件底衫。一企喺度，哇！原来寒风凛冽，又着翻佢，又着下，又着个种咁，成套成身嘅衫湿完又干，干完又湿，前面又落紧，上边又落紧雪，变到下边就全部系水， 水水雪雪水水雪雪，佢哋话系咁，咁样先至会有啲云海俾你见。啊，去到玉屏楼又要住一晚，唉，嗰啲官僚制度又话冇房，又话冇饭食，又话又乜又话乜，咁又拗一轮，但系咩都可以拗过，又咩都可以倾嘅，冇又可以倾成有嘅，哇！半夜冻到根本阿妈都唔认得，冇暖气嘅地方，净系个门房。嗰、那個好酷啊，完全唔識笑嘅，你知佢活屍一樣嘅大陸人，基本上嗰啲人咧有個火盆炭盤，好想同佢啊租個炭盤一晚啊，但係佢好酷個樣，又唔敢問佢攞，咁啊將啲咁嘅全身嘅衫著曬上身，將嗰個佢個房裏邊嗰啲棉胎咧接四層咁鋪落自己度，喂你瞓低之後上面有成兩尺高嘅嘢咁擲住你，喂但係問題都係唔夠暖點啊？縮下咁就瞓著，咁又一晚咯。咁嗱，呢啲都係經驗。去到北海賓館，啊，去到上邊頂嘅北海賓館，又要住一晚，跟住又要揾涼房沖涼，又要揾地方食嘢，又要揾地方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覺得所有嘅艱苦，最後都係覺得好回味嘅。人少啊，大家都想賺你嘅錢。每個山腰轉關處就有個人揸住四個暖壺定五六個暖壺度賣啊。暖壶卖咩？卖热水，热水做咩噶？攞嚟饮就得，攞嚟做咩得？唔紧要，总之攞个暖壶，五毫子一罐，一瓶暖壶水。咁啲农民就咁骑住啲暖壶上山，就卖暖壶水。系啦，当时州个州，省个省，每个城市去到先住，住咗先谂，谂咗先至喺停几耐，停几耐先再买票。买票就系、是、买票都好笑。你去到火车站售票处，佢个建筑物礼堂咁大嘅，但系你永远入唔到去嘅。根本见唔到队，所有门口面前都系好似排紧队，但所有个队都黐住啲所有其他队，队与队之间就一派人海，你冇办法入到去买过一张正常嘅火车票。咁终于你就要去自己嘅饭店嚟买，咁就佢帮你俾钱，你俾钱佢就去买，有钱乜都得啊。咁大陆当时咧有一套令你猎奇嘅好处，人民仲系淳朴，佢最多系蛊惑啲小蛊惑先有嘅啫。点样话俾你听？佢唔收人民币啊，要收兑换券啊。佢收你兑换券之后，佢特登找翻人民币俾你啊。咁佢就套咗啲人民币诶兑换券出嚟，因为好多嘢可以兑换券先买到嘅，所谓入口货品啊，入口货品兑换券先买得到。但系问题是香大陆好多嘢都系当入口货品。你去青岛买青岛啤酒系当入口货品，入口货品你话系啊？原来青岛啤酒同喜力啤酒一样啊，都系入口货品嗬。唔係青島買青島啤酒好方便咩？唔係，大陸嘅特色就係將所有最好嘢都出口，賺取外匯啊，留翻最差嘅就俾本地人。所以你喺北京飲嘅啤酒飲唔到好啤酒嘅，你想喺北京王府井大街嗰啲咩嘢啊，東來信啊，啊或者咩全聚德飲青島啤酒啊，你就想啦嗰個年代啊，你飲啲咩北京啤酒，唔係仲要嗰啲啊喺個水喉度開嗰啲啊，攞個壺就俾一蚊做按金，攞個膠壺，成個啲大膠壺咧走去就好似開水喉咁，啡啡一壺就拿去自己個台度去飲嗰壺嘅，成壺好似淋花咁，嗰壺咧就係、是、嗰、那個就係、是、啤酒都冇咩牌子添嘅，就喺嗰啲咁嘅飯堂裏邊，東來信喺王府井大街有一間，咁另外前少少有個全聚德，係啦，就係咁樣。當時嘅旅遊，你覺得？見到個真係農民世界嗰種淳朴，你見到好相似。後來就到八九年、九零年之後，蘇聯瓦解之後，你去歐洲玩又係咁樣噶。你由奧地利入去依個匈牙利，入匈牙利之後再落去，咁你跟住咁去嘅時候，你會見到邊境一隔一線之隔，完全有天涯之別嘅。天涯之別喺邊度啊？天涯之別就係話佢邊境所有仲係農民嚟嘅，賣農產品嘅，獵到啲野獸嘅，喺度賣野獸啊，喺度賣緊啲皮草啊，割出嚟嘅皮草冇製過嘅，好原始咁夾喺個路邊度。但係奧地利已經好富庶，隨街都係啊揸住樂器小提琴嘅人小朋友啊。但係問題一過咗個邊境，去到匈牙利就已經另一個世界嚟，係啦，成個都係咁樣嘅。你見到共產世界就係貧窮，物質匱乏。冇笑容，慢慢你开咗呢个眼界之后，你再比较欧洲好似一块地方，但系佢唔同地点嘅，南欧散漫嘅，享受型嘅，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系咪啊？挨喺度，根本有达都唔想发，胡须剃唔得干净。你再往上走，你再去到德国、瑞士、奥地利系嘛？嗰一带荷兰有另外一批人出现啦，另外一啲好整洁嘅啊，规矩嘅啊。一丝不苟嘅，一尘不染嘅，嗱， 歐洲上次有咁嘅變化，大陸嘅變化仲好得意嘅。當時你去大陸旅行，好好笑嘅。佢哋最得意嘅就係講佢好強調自己係上海人啊，因為上海人係高級啲，佢哋心目中我係上海人。咁有啲唔係上海人咧，都掹車邊嘅。你去到上海附近蘇州，佢都話自己係上海人嘅啊。你不過喺蘇州嘅啫，其實我哋原本係上海人，喺蘇州附近都叫上海人。去到無錫都叫上海人，幾乎去到南京都叫自己上海人。扯你咁都得嘅，咁鬼奸毛嘅。但係佢哋覺得上海就個意思。你話哦，你邊度嚟㗎？哦，我係上海嘅，咁就覺得好驕傲。係啦，當時成個大陸俾呢個旅遊嘅感覺就係眼界大自然，冇經過現代嘅建設。但係改革開放，江澤民嘅悶聲發大財，令到金權勾結。嗱，依家我哋試下講下李嘉誠嘅問題啊，亦係因為金權勾結所帶嚟嘅後遺症嚟嘅。金權勾結，錢可以有權力，權力可以有錢啊！呢、這個互相勾結咗之後，開始人心變，只有自己有錢就萬能。佢用呢個觀念去到歐洲，去到世界，走落香港，咁大家就覺得好驚異。驚異於乜嘢呢？驚異就係頭先所講嘅啊！張曉明話：其實特首應該超然於三權嘅啊，行政、立法、司法嘅。梁振英話：係啊，係啊，係啊。是啊，應該是超過三權啦，係嘛？佢自己啊嘛，啊曾蔭權梗係唔係啦，董建華梗係唔係啦，將來如果唔去做特首都唔應該係啦，佢自己就係點解要超越三權呢？因為權力咪帶嚟啊，特權咪帶嚟優越感咯。有特權嘅地方就冇公義。嗱，你記住呢個 point， 中國文化唔係咁講嘅，中國文化唔要求特權嘅，要特權做乜嘢呢？啊，我哋要富貴，依家啲人追求富貴，富就係好多錢。貴就係好高官，有富就自然貴，貴就自然富。你睇下周永康，你睇下啊徐才厚，你睇下郭伯雄，你睇下啊一大扎呢啲咁嘅已經落咗馬嘅貪官污吏，全部都啊富貴。但係呢個係共產黨管治下嘅富貴傳式，中華文化唔係咁解嘅。易經講富貴，崇高莫乎於富貴。但係富貴要咩用？富是讲知识上面的富，无限大的知识就是富。什叫贵？道德上面的贵很高的。啊、什叫富贵？怎么体现你的富贵？富贵用事业体现出来的。什么是事业呢？啲人仲是不明白的。中国文化的事业不是职业来的。你做皇帝、做医生、做律师那个、是职业，做乞衣是职业。事业不是，富是知识上面的富，贵是道德上面的贵。將富貴發展出嚟，就要惠及萬民。個民係黃偉文嘅民，喺《易經》呢個批轉用嘅民嘅意思，唔係人民，係人天下嘅人。當你嘅事業，你用你嘅富知識上面嘅富，道德上面嘅貴，成就你人生嘅事業，呢、這個事業係有惠及萬民嘅。呢、這個就係崇高莫乎於富貴，就係咁解嘅。所以李嘉誠、李兆基唔係富貴，佢只係累積金錢，累積金錢帶來災禍啫。啊，帶嚟咩災禍啊？哦、啊，你自己意會啦。呢、這個現實社會有佢現實嘅災禍，係嘛？唔係佢仔點會被綁票啊？係嘛？唔係而家點解會新華社會撰文啊？唔好放過李嘉誠啊！嚇，仲有歷代嘅咁耐以嚟，香港你見到咁多法庭新聞，所有家族嘅財產都係要打官司爭產嘅。你睇下林伯恩，佢哋嘅家族仲打緊官司嘅，啊，佢個遺產。你睇下毛文偉係嘛？你睇下呢個霍英東仲打緊，又從頭打過啦，啊，從頭嚟過，會唔會完嘅？世世代代都要打官司。嗱，呢啲唔係富貴。高坤校長嘅光纖發明就叫做富貴啦。佢用佢嘅無窮嘅知識富，去到盡嘅知識叫做富貴啊。道德人格的去到盡嗰只就貴，佢製造咗光纖，改變咗一代人、全世界人類嘅生活模式。呢、這個又富貴啦，啊！呢、這個係事業，呢、這個唔係淨係財產啊！呢、這個財產係人類財產啊，唔係個人財產。錢穆校長嗰個係啊事業啊，佢喺呢個俾毛澤東點名啊點名。啊！批評嘅點名呢、這個指責嘅三大學者，一個就係胡適之啊，一個就係傅斯年啊，一個就係錢穆。呢三個人就係俾佢點名批評，俾毛澤東所謂嘅指責嘅人。咁呢，佢49年中共立國， 佢嚟香港啊，成立咗新亞書院，傳承咗中華文化啊，肩負咗呢個天下忘匹夫有責嘅責任啊，著作等身，為歷史寫下咗國史大綱。國史大綱100年之內啊，只要你掂中國歷史，你唔可以唔提國史大綱呢本書。呢本書帶唔到咩金錢利益俾錢穆，但係喺中國文化歷史界裏面就留下咗一塊基石啊。但係問題你話累積金錢，胡雪岩累積好多金錢，80年之後邊個記得胡雪岩？係咪啊？官商勾結啊，盛宣懷有好多錢，你除咗記得依家有個唔知咩宣定咩人啊，叫做啊賣個亞視係咪啊？跟住嗰個又靚仔同又靚仔又高層啊，靚仔嘅高層啊，佢話自己靚仔嘅高層好頂癮嗰個叫做唔知姓咩名啊，姓品如之外，你記唔記得盛宣懷？有錢眨下眼就唔記得㗎喇。香港100年嚟都好出現過好多當時嘅有錢人，但係眨下眼就過眼雲煙。但係問題佢哋嘅事業，我講高坤校長，講錢穆校長呢、這個事業，所以你評價一個人，中國文化嘅評價唔係咁睇嘅，係咪？新亞校長啊，新亞建立新亞書院嘅錢穆係校長，李國章都係校長，但歷史會俾一個評計兩個人，邊個高邊個低，富貴啊？唔係我哋所講嘅富貴，好多錢喎、啊，李氏一族好多物業喎、啊，東亞銀行佢哋有份嘅喎、啊，呢啲係錢啫。易經所講嘅中國文化所講嘅富貴唔係咁樣嗱，咁、啊、所以變咗你會見到點解今日今時今日啊幾億嘅大陸人周圍去旅遊，俾全世界覺得佢好奇怪，呢班人唔富貴，佢哋用錢，但係大家當怪獸咁睇佢，我哋不忍心睇。所以寧願唔去旅遊啊！我唯一10年嚟翻多倫多奔喪啊，喺多倫多搭夜機，佢而家啲飛機好奇怪嘅國泰，半夜起飛嘅，好攞你命嘅大佬，唔知2:30定3:30起飛。第二朝一早天未光，又唔知點樣又到咗香港嗰啲，佢話啲人可以繼續翻工喎。哇！鐵人咩、啊、大佬，坐完16個鐘頭直航飛機，跟住你翻機沖個涼之後翻工，你當嗰條友真係鐵打啊？喂，鐵打都有金屬疲勞啦。我就見到又係一樣坐喺嗰度半夜等飛機，咁就係見到幾個大陸家庭，一個女人兩公婆帶住兩個小朋友喺個候機室個梳化跳上跳落跳上跳落掹上跳落掹上跳落掹上跳落，因為佢永遠都 delay 嘅，你知道個半夜機咧，佢今日就翻時間，我估佢話就話2:30定唔知點半起飛，實在唔係嘅 ，delay 2個鐘都未起飛嘅，咁咧就你11:30啊12:00到咗機場。啊！呢、這個多倫多機場，咁你就死啦！唉、啊，跟住去咗，所有都閂曬門，所有都熄曬燈，得你一棚咁嘅人就準備飛翻香港。而一棚裏邊有一半係大陸人，啊，咁你已經開始我都話啦，基本上已經空難嘅客觀條件已經成熟啦。再跟住咧，幾個細路跳嚟跳去，咁後邊有兩個加拿大嘅即係西方嘅金頭髮嘅女人，就已經不斷擰轉面望。佢擰轉面意思其實咧用加拿大個即係加拿大人嘅意思就意思話俾你聽，佢覺得唔舒服，你需要緊佢，咁望一望你。咁我就坐喺佢哋對面嘅啫。咁我就望下個對父母應該點做啊？佢父母完全木然，各有各傾偈，兩個喺度傾偈。係啦，咁佢兩個精力過剩嗰兩位小朋友咧就是、跳上跳落跳上跳落跳上跳落跳上跳落，咁喺度搖搖個 pan 喺度等飛機嘅。嘅即係個 sofa， 我真係不忍捉到，但係我唔知去邊度好啊！我巡嚟巡去已經巡咗3個鐘頭，咁點算？根本就睇書又睇唔落，烏煙瘴氣。咁跟住跳上跳落，跳上跳落，佢哋可以跳足2個鐘頭嘅喎，喺嗰個候機室度。但係呢種畫面，我話俾你聽，喺我搭飛機嘅過程，幾乎係每次都遇到，係每次都見到嗰種騷擾、嗰種難搞啊！即係嗰種係令到大家人嗰種皺眉。加拿大人唔會喝罵你，因為佢唔同一個山東嚟嘅兩公婆，同一個湖南嚟嘅兩一個家庭互相炒罵，互相喺度扭打，然之後機場咧你攣住我條頸，我叉住你條腰嗰啲，冇呢啲嘅。加拿大人只有眼去警告你，或者去投訴你用眼神嘅啫。但係見到一班大陸人，漸漸佢哋都開始都明白到，你同一群咁嘅人一齊一班飛機就係咁。係啦，嗱、这、呢個就係話令到今日旅遊嘅問題在於一樣嘢啊，我。厭倦咗旅遊，主要就係話，第一，我已經冇呢個精力 啊，望见一啲唔愿意望嘅嘢。年纪越嚟越大啦，我已经冇乜时间食一餐少一餐啦。我唔希望食到唔舒服嘅嘢，唔希望同一啲唔舒服嘅人坐一齐食饭啊。我唔希望无暇喝劣酒啊。人生苦短，无暇喝劣酒。咁仲有就係话，其实大陆人嘅问题在于系乜嘢？对于崇拜权力呢、這个一致嘅。同張曉明所講嘅，同阿梁振英所講嘅，同一間陳佐爾所講嘅，都係一致嘅，就係話佢哋好鍾意嗰種崇拜權力，所以佢哋希望擁有權力，擁有特權，佢就可以不理別人。嗱，呢種從北京中南海嘅精神貫徹到全國，再引申到全世界，所以點解大陸旅客神憎鬼厭，點解好多人避而不出門？點解就令到啊咁多政治紛爭出現？一陣我哋一息陣間翻嚟，繼續黃偉文一家之言。